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现在出发，准备好了吗？提分开始，你们都要回答，跟上节奏，启动查克拉。Are you ready?时间来到新的起点，魔法世界幻想都会实现，他们誓言善良勤奋还有勇敢，像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带来的《魔力波波》，怎么样？有没有在大冷天的被这种魔力所一下唤醒呢？ 有被魔力所唤醒，也被 PD 这种少女心所唤醒啊！今天早上闹铃清醒歌曲开始的时候，又有一个女生在唤醒大家嘛？准备好了吗？要跟我们一起开始了。我说啊 ，PD 最近怎么换了口味？ 什么叫换了口味？哎，早上要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些音乐嘛，对不对啊？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叫醒，就像你上次用了一首特别慢的歌曲。也把大家吓得不行，还不是叫起来？哎，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起来了嘛，是吧？啊， 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 那行，算了。那今天我们看看这个天气是凉还是热呢？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哎，把昨天的话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啊，玩梗玩坏了。好了，到现在不能玩了，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情况，到底是凉还是热呢？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9度，还是有点凉的。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轻雾，对于交通的影响不大，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那么最高气温是在12度上下，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夜间会有轻雾和雾，早晚气温比较低，属于需要大家及时的添衣保暖。 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的 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有轻雾或者是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5%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10名，第一名是 Estar 摸摸，第二名是刘旭，第三名恋上你的美，第四名是孙海征，第五名是信仰爱情。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10名，第六名呢是仰望星空，第七名蒲公英，第八名斗鱼，第九名是 Smile Minions， 第十名是太子。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恭喜大家，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听完昨天那期节目，有没有跟我们俩一样啊，就忍不住在生活当中玩起了梗啊，玩的越来越多。 昨天我明明是想把这期节目做成一些批判节目，批判，但是呢，后来发现完全没有批判，反而给大家增加了不少梗啊。 那就是做成了一期快乐的节目，本来就是要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嘛。 是是 是。 今天要继续玩梗吗 ？PD， 搓搓我的小手手已经跃跃欲试了。 能这么样啊？今天咱们得干点靠谱的事儿，来听大佐怎么说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在职场中锻炼呀、这个除了必备技能之外呢，越来越发现一个事儿非常重要。其实不仅仅是工作当中，生活上甚至于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就是两个字，靠谱。这靠谱可太重要了，这要是有那么个不靠谱的人呢，那生活工作真的是不能说不好吧，那简直就是支离破碎啊。今天呢就来聊一聊靠谱，以及说一说你经历过最不靠谱的事儿有哪些呢。 靠谱，哎呀，这个太有的聊了。 你看大佐一听今天的话题靠谱吧，30多秒，昨天呢14秒， 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没梗但是很靠谱的人。 没梗，大佐还是蛮有梗的啊。 看看大佐给我们做的这些推送，大家兰博基尼的5元优惠券都收到了吗？ 是， 攒着攒着就可以买了啊！集齐多少张早秀推送？ 你要这么说的话。早就听友经历过最不靠谱的事就是兰博基尼5元优惠券吧。大家说5元优惠券我都攒了10张了， 我差的是你这5元优惠券吗？ 我现在兰博基尼还没看到呢啊。 但这个靠谱是真的很重要 啊。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工作当中跟工作伙伴之间，哎呀，如果有一个特别靠谱的搭档，那简直太幸福了。 我 就深有体会， 我手都往这比划半天了，来说说我 那你经历过最不靠谱的是什么，今天就可以跟我一起来吐槽一下。 哎呀真是啊，你要是不想说我，你就别往这我这比划行 不 行、 因为我也不是经历过你这一任搭档啊，我好几个搭档了、对吧，我工作这么长时间了， 那我就听一听，我先来放首歌曲， 我先由最近的这个搭档讲起吧。 你慢慢来想想你这个不靠谱的故事好不好。 其实我们两个也就只是个请吃饭的关系。 是人家这个叫不靠谱组合啊带来的请吃饭关系，不靠谱的组合能唱出什么好歌呢，来感受一下啊。 屏住呼吸挡住对面的你，一口一口去跳跳动的心，也对我有那么一点点的关心，别再犹豫。停止不见还没关系，Darling， 想握着一半再靠近一点点，这关系就已确定义。 Maybe 不要让我们之间的距离只停留在吃饭前修改 刚刚说到的两大难题，第一个题已经解掉了啊！不靠谱组合唱的歌还是蛮好听的。第二个题就是你的那个不靠谱的搭档来说说呗啊！ 你看这不靠谱组合也是一男一女的搭档，对不对？ 嗯、对 他们两个就是请吃饭的关系。哎，我跟 PD 也是、嗯、下了直播之后啊，如果今天我们早秀的话题被大家各种拐弯抹角聊到吃的话，我们两个就会去一起吃一顿。 那这听起来感觉很靠谱的组合呀啊！ 哎呀，就是酒肉朋友， 饭搭子啊！ 嗯， 什么呀？今天哎，我们今天聊到的是这种不靠谱的事儿，哎，说实话啊，你生活当中， 嗯， 应该，我估计绝大部分人都比较讨厌不靠谱的人。 那当然， 但自己呢，又往往不得有的时候不得不成为那样的人，对不对？ 我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靠谱的吧。 不， 你摸着你的良心讲， 咱们就说咱们吃饭这件事儿， 嗯， 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就会不准时到？ 啊，这迟到和靠谱是两回事儿。 哦，合着你今天把靠谱放在这么小的范围啊？ 对，你觉得就是迟到也可以归为不靠谱吗？ 当迟到当然是不靠谱啊。 就是我是觉得是这样，迟到不是不到，就而且再加上我就可能会 是 迟个五六分钟，对吧？ 好， 我认为的就是不靠谱，就人物。我先说我认为的靠谱是什么样的啊？ 嗯， 就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应。 哦， 就这件事情你办了没办，还是办成了没办成，办到什么程度了，你得跟我说一声。 有个响儿啊，有道理。 对，你得跟我知会一下。 80节课上15节也叫到，也叫办到了， 嗯、 不叫不靠谱。 嗯，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花钱自己上课，我不靠谱着谁了我？ 这事也不靠谱嘛？你对于 你等等，你先放首歌， 是是 咱俩先打一架。 你到底你是凉的还是热的？ 我是温热的，为什么呢？尝尝小咸炖燕窝就知道了。 啊，那行，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来尝尝小咸炖燕窝。一会儿呢，我们要倒是要问问大家，什么叫不靠谱？如果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如果现在的这么死的话，嗯，那估计也没几个不靠谱的人了吧？ 天干物燥，皮肤干燥，人也跟着烦躁。补充水分很重要，秋季滋补，我推荐小鲜炖鲜炖燕窝。小鲜炖精选马来西亚印尼素源燕窝，配料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每周冷鲜配送，保质15天，秋季进补，好滋润。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连续4年鲜炖燕窝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鲜蜜的鲜哦。 我终于知道你的良苦用心了，金鱼。你主要是想用小鲜炖燕窝来突出它的靠谱。 是这样的，因为温热的这种感觉啊，大家都知道，其实做燕窝在自己家里做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你得先买好那种，就是你还要泡发、 嗯、 完了再挑毛，然后再自己去炖煮、 嗯、 这个的话先煮直接送到你家里就是很放心 很靠谱。你确实长进了、 嗯、 你还真想过在家里自己炖燕窝这件事、啊、 我炖过呀、 啊、你炖过呀？ 当然了， 你早餐都没做， 炖完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还是直接买这种配送的好一些。 小鲜炖燕窝确实挺不错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哎， 靠谱靠谱。 咱们说个靠谱的事啊，上周你说你要复制一件这个听友的那个早餐来着， 嗯， 复制了吗？ 复制了 啊。 嗯， 啥时候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当然要等着给大家做推送了呀。 啊， 我好不容易下一次厨，对不对？ 嗯嗯，好吧， 你看 下周二推送， 蔫蔫的， 下周二推送是吧？好了，不开你玩笑了。那个，那你觉得不靠谱的事是 什么？今天我们要聊聊大家推不推送， 对对对， 啊，不，聊聊大家靠不靠谱。你看你给我气的， 嗯， 就 PD 从刚刚开始一直在给我挖坑， 嗯， 什么就是抖落出来我聚会迟到啊，又抖落出来我这舞蹈课没上完啊。你觉得你自己是个靠谱的搭档吗？ 我太靠谱了，好吧，我真是太靠谱了，我没有这么靠谱过。 你待会儿就摔门而出了好吗？看看大家吧啊， 嗯， 你跟太子说，我经历过最不靠谱的就是原来有个朋友说好了要一起创业，已经定好了方向也定好了目标，大哥也是雄心壮志， 嗯， 结果真干起来发现他执行力太差了，很多事情连催带逼都不做，拖延症过剩。其次呢，就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天马行空， 嗯， 一件事情还没做好就开始策划别的东西，导致一件事儿也没做成，而且还特清高啊，谁都不服，谁也看不上，最后实在无奈跟他靠不起了，果断放弃， 嗯， 这种人真的太讨厌了，但你生活当中总是会遇得到。 嗯，周周说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应， 这是靠谱吗？这不是领导对于下属的要求吗？王台， 对呀、啊， 王台，你说的对， 对，但是你知道，就只有这两件简单的要求，很多人是办不到的。 啊、是，知道是的啊，就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忽然觉得我也不是特别靠谱，因为我经常，我有的时候也会 没有着落。没有回应， 不是， 比如说经常给大家发个什么歌单大礼包啊之类的， 那不是回应吗？大礼包呀，啊， 就是当天的歌单为什么不能当天发？ 那我就问 你， 你 靠谱吗你？ 你当时的微信为什么不能当时回？一定要凌晨两点钟回？你靠谱吗你？ 就你要有着急事你给我打电话呀！你要给我发微信，我就默认为你不是着急需要我立马 回 复的事情。 渐渐有回应， 对吧？你看我到凌晨两点回我都有回应，我是不是个靠谱的人？ 行，咱们看看大家有什么不靠谱的事啊？这个圣黑猫萨玛说，年度同学聚会。报名了14个，结果最后到场了4个，其他那10个人都哪去了啊？ 嗯，哎，但陈大诺说的这点特别对，他说说到靠谱的人呢，就是爸妈。哎，我爸妈真的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什么事情交给他们就绝对放心，绝对办得到，也就只有父母可以这样吧，是真心很靠谱。 嗯，对。但是你看这个，宋艳军说到一件真的超级不靠谱的事儿，我把车借给了同事，连续收到了违章提示的短消息。 我的天！ 我去问他，他说啊，是啊，那你自己去处理去吧。 啊， 还有这样的人吗？你说， 这真的好讨厌。 这不是不靠谱了，这是有点讨厌了，已经 是 吧？ 小坏雷克多说最不靠谱的会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从周一上午一路改到了周五下午，就是周一上午改下午，然后改周二上午，依次类推。最后呢，我们总结是这个会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又不能不开。 对啊，那就别哎，我觉得你要这么说，我忽然觉得咱们挺靠谱的。我跟静宇每次如果今天这会开不成，我俩直接电话会议了。 对对对， 对吧？不会一直往后拖嘛，哈。 哎，是的。水瓶歌声说了，你们会有不靠谱的猪队友吗？我老公就是这样的，经常忘记自己的孩子几年级，并不知道几班。 这个好夸张啊！ 对， 是， 就接孩子都能接错学校，这好正常的，真的就是很多猪队友都是这样。 我忽然想起那个成龙大哥当年说他自己 就是这样的呀， 接 去接儿子，已经上高中了，他在初中的学校门口 等 了好久。 哎，你也知道这件事啊？ 那当然，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不靠谱这件事情。 哎， 哎呀，很容易引发矛盾、摔门而出的一期节目哈。放心，我会安慰月月鸟的，就把他稳定在这个椅子上，不让他有机会离开操作台。 你就跟我说是凉的热的啊。你只要同意我，我就不摔，我就不摔门而出。 亮的亮的亮的亮的。 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首歌曲，这首歌曲还是很靠谱的啊，来自于 Bruno Mars 以及 Anderson Paak 啊。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当时那个《我为你留门》它的姊妹版本啊。来听到的是 Smoking Out the Door。 Me tight, screaming Hercules. Got me in the club looking for a new love. Someone help me, please. Baby, why you doing this? Why you doing this to me, girl? Not to be dramatic, but I wanna die. This bitch got me paying a rent, paying for trips, diamonds on her neck, diamonds on her wrist. Here I am all alone.I'm so cold. You got me out here smoking out the window. Smoking out the window of the benzo, the benzo. Singing, how could she do this to me? How could she do this to me? All right, for that girl in love. One thing for sure, one thing for sure. But I was wrong, I was wrong. She belongs, she belongs to everybody. Yes, she belongs to everybody. That great girl, she belongs.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来，我先举手投降。这期节目的话题是我想的，不是大佐抛出来的。我忽然发现大家吐槽的都对。 嗯， 我是一个不靠谱的人，因为我的月鸟养成记从来就没有养成过。 我刚刚还想说呢，月鸟刚刚拍着自己的胸脯说道：“我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我只用四个字就可以打败这句话。 嗯， 早安快跑。 早安快跑还好，就是最起码还在录。 嗯， 月鸟养成记那个养成， 你确定是还在录吗？ 那个 不是还在重播吗？ 还在录啊。哪里重播？哪里有重播啊？ 哎呀，你别恼羞成怒，别摔门出去啊！好商量，好商量。 好了，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别老说我，你说是吧？一个广播主持人，不要占用太多的社会资源啊！ 你要道歉了吗？这是。 我们来看一下啊，玉猫驾到说，几年前呢，我一个朋友筹划一部电影，请他的一个好朋友做导演，剧本呢、剧组啥都准备好了，结果呢，该开拍的时候，导演居然失联了。 嗯， 他是被作为这个失信人，然后连高铁都不能坐那种嘛，哈。 嗯，看 Mercy 刚刚提到了说，双十一大家经历过的事情应该就是送货吧？ 嗯， 在某网站六号下单买了微波炉，电话说七号送货，结果一天一天的往后延长，就生生的就是在。考验你的耐心，觉得哎，好像晚一天也没什么，没什么。那他每天都往后延，愣是15号才给我送到， 这个、时候 拖了2个星期啊。 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最靠谱的就是那个客服，不停的跟你说对不起， 嗯， 或说 sorry 啊。 哎，但有的时候客服 也 是非常不靠谱的。刚刚也有朋友说到了、 嗯， 我觉得最不靠谱的就是这些客服，他们永远不给你解决问题，总是一大堆的官话套话。再加上现在、嗯、你想找一个真人的客服都很难，一上来先是虚拟客服，跟你对付半天，基本上你要问的事情他都答不上来，然后你要。找真人客服的话就是对不起，真人作息繁忙，请稍后再播。 可能这句话是真人说的吧，真人想休息一下。所以说这么一句哈，奇奇本奇说，我的搭档就非常不靠谱，任何信息邮件都收不到，全部需要我来传达。每次活动我都要反复交代他，结果他反过来安慰我说，没事没事，放松点啊。 嗯，哎呀，最讨厌就是这些人，好像感觉你很紧绷，你有做不完的事情，但其实是自己不靠谱呀、啊，把工作都甩给别人做了。 风吹杨柳哗啦啦说，有一次呢去广州出差，我们搭了早上的航班飞过去，落地以后呢，对方临时取消了会议并且延期，导致我们吃了一顿早餐，马上又飞回来了。 嗯 啊，临时取消了会议并且延期，这种事情就在办大型会议活动的时候都会出现吗？啊， 嗯，哎，这个真的是挺不靠谱， 过于不靠谱啊！ 我后的彩云说，我的同事呢办事情总会留下一些自己没完成的事儿，顺手就推给师傅。 嗯， 我们的师傅也很无奈。我怎么听着这个故事有点耳熟呢？ 推给师傅， 把这个师傅换成我们的监制，哎呀，这个就完美匹配了。我们的师傅也很无奈，说你就不能自己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吗？哎呀，你就是个宝。 我们哪个师傅？ 我们监制啊， 他处理了谁的事情？ 你觉得呢？谁不会上单啊？到现在， 大佐，你现在怎么还不会上单呢？真是老让监制这样，是吧，静宇啊？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经历过最不靠谱的事情。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不行了，今天不能再说我们俩的事了，抖落的太多了。 对啊，我就不能再抖落你的 行业机密都抖落出去了。 没事，但接下来这件事确实挺靠谱的。喜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听众呢？最近应该是有大福利了，因为养生堂节目最近推出了手机的版本，会每天去更新节目，而且您在手机上也可以随时去观看啊。 是的，而且这个手机版呢还给每一期节目都配上了图文笔记。你知道以前的时候很多的大爷大妈看节目的时候非常认真啊，都开始自己做笔记。现在呢节目组已经帮您做好了，您可以随时查看专家讲解的养生方法。 对， 请注意啊，这个手机版的正式名字叫做京市健康 APP， 北京的京，电视的市，京市健康。 对， 那京市呢就是北京的京子和电视的市子，您只需要在微信里直接去搜索一下京市健康公众号并且关注，就可以下载体验了。 哎，看这件事多靠谱。但是呢没靠谱的一般人会说怎么样说自己呢？没时间呀，我对吧， 没时间关注自己的健康吗？ 那还得有时间来看一看、啊、 这怎么行呢？ 我没时间，一瞬间来到夏天，

心里的吧。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在心上，我说想送一个浪漫的梦想，谢谢你带我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37分，刚才这一段音乐早餐呢，确实让人感觉到特别浪漫。我叫毕小美说，我又相信爱情了。 嗯，30年一起的情谊啊，而且是每天早上5点起来就给自己还有女儿一起做早餐。 是， 但是呢，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呢，又收获到了女儿亲手制作的鸡汤米线。 嗯， 哎呀，一家人的这种暖暖的温情，通过早音乐秀传递给了所有上班路上的朋友。 这件事太靠谱了啊！但是不靠谱呢，就是周周这样的人。周周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 啊，卖！哎呀，不要捣乱啊！ 讨厌。 今天我跟大家聊聊靠谱这件事情。 嗯， 生活当中有一个靠谱的搭档或者靠谱的同伴可真的是太重要了。 是， 那反之呢，不靠谱的人有千百万种不靠谱的方式。 嗯， 比如像张旭太可爱了，他说快结婚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买的房子还在装修，我又在外地做工程，临时租房子的任务就交给我夫人了。 啊，挺好的呀。 哎呀，他在三里屯的一个老旧小区很轻松的就找到了我们的温馨小家， 挺不错的。 我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过来接我带我回家。 嗯， 结果呢，我们俩绕着那个楼走了2个小时都没有找到门。 嗯， 他竟然忘了 忘了我们家到底在哪儿。 那最后怎么办呢？ 最后找中介，就是当时租房子的中介嘛，问了，哎，您当时租给我那房子在哪儿？您能再带我们去一趟吗？ 你突然让我想起了，就是早先有手机的时候，我经常被我的朋友打电话过来问，哎，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说为啥？他说我看不到我的，我给你打一个，你能看到我的。 我自己也背不过，所以你看到了之后，你再告诉我一下。 早先那种手机，哎呦，真是，哎，但是你不靠谱的事儿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传染性哈。 嗯， 子海之兰说，认识一个不靠谱的朋友，就会把你带得越来越不靠谱。 那倒也不会，就我觉得认识一个不靠谱的朋友， 显得你特别靠谱， 对，显得我自己特别靠谱，同时也让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远离这些朋友 啊， 哎，所以慢慢我自己身边的朋友都变得非常的靠谱，就不靠谱的人就不会跟我做朋友。 对，但是 所以反之也可以证明，虽然 PD 以前曾经有过短暂不靠谱的时候，但是通过在早秀这几年的磨练， 哎， 已经逐渐的变成了一个靠谱的 PD。 你可别这么说，你说完以后我忽然就想，大家肯定会问，那养成记啥时候养成啊？ 所以你们发现吗，第二季结束以后就再也没开过第三季， 这是一个失传的节目， 不立 flag 就不会打脸。 长江七号说，某得地图刚刚上架的时候，老是把人往死胡同里导。 这个确实， 有一次呢，给我导到一个工厂门口，厂里有好多条路让我穿过去，绝绝子，太不靠谱了呀！啊， 这个确实是啊。我们有一期专门聊到导航的时候，还有这个话题。 我跟你说过，当时我的那个奇遇是吧？啊。然后当时是有条新开的那个高架桥嘛，在湖里， 开到湖里， 然后他说，你好，您距湖还有200米，距湖还有50米，您在湖里，您已在湖里，已在湖里。我心想，我是在湖里飞吗？ 高架桥穿越了湖面是吗？ 对对对， 已在湖里， 已在湖里，已在湖里， 太可爱了。弥勒佛123说，我经历过最不靠谱的事情是我们单位的监视司机。记得有一次呢，要去市里的总部开会，约好了要来家里接我，结果呢，人家把我放家里，自己开车去了，左等右等也不见人，眼睁睁的让领导给骂了一顿，会也没开成，哎呀，真的是哭笑不得呀。 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不靠谱的那些事儿啊，你来说说不靠谱，你经历过的不靠谱的事儿是什么？然后怎么来解决这种不靠谱的现象呢？来，不妨告诉我们一下。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来，继续看一下片儿啊，七年反腐。反贪系列的全新作品《反贪风暴五》最终章将在12月31号跨年夜登陆全国的院线哈。 嗯，这三位主演可太靠谱了。 嗯， 古天乐、张智霖和郑嘉颖来领衔主演。那故事讲述了 ICAC 接手了最残酷的贪腐大案，而首席调查主任呢，凭借着雷霆手段破局，而和黑暗势力硬碰硬的故事啊。七年了，想一想，这个电影系列都已经七年了。 是 啊，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让我们有七年之痒的感觉呢？ 再来一次啊，让我们有纵横四海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是。岗位十足的来自于李荣浩的纵横四海。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回头，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已问一归宿。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Mo， 他名字叫做布拉德皮特 Brad Peter 啊。 然后 Mo 这位歌手是之前的时候有推荐过的一个非常宝藏的丹麦女歌手啊。 是 上一次的时候因为听了他那首 Kamikaze， 然后呢 PD 就忍不住说周四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歌吧，因为第一句就破音了。 咱俩后来没有唱这个啊， 咱俩毕竟也是靠谱的主持人，不能在节目当中第一句就破音。 咱们也唱过小鸡小鸡这种歌曲啊， 就是往事不要再提。 布拉德皮特这首歌曲 人生几多风雨，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里面的那个歌词，其实很有意思，他意思就是说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呢，我仿佛就看到了布拉德皮特。 哇、啊、这多高的评价呀。 是，所以下次如果大家看到我的话，不妨拿这首歌曲当你们的 BGM。 大家发送一下早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不知道你们看到月鸟小哥哥的真容以后还能不能够惊讶的说出哇，看到你像看到布拉德皮特一样。我 有点不好意思，你看你这说的 大早上的我就不远了。 对对对，这当 BGM 可以是吧，或者纵横四海那个 BGM 也衬托我出场的那种气势也不错啊。这就是一种靠谱的人，就是每次当有场景的时候有仪式感会想到这些事情。那不靠谱的人是怎么样呢？还各有各的不靠谱，我们来看一下啊。 仰望星空说，哥们儿每次投资都叫上我，但基本都是赔了、 嗯、 明知不靠谱但还是不好意思拒绝他，一起这么多年的关系啊，真的希望他能靠谱一次。你怎么让我想到了李丹跟呼兰的关系、 我忽然觉得如果是你媳妇儿的话会觉得你这个人不靠谱，他都赔了你还继续往里投啊。啊， 这样吧，就把何广智那句经典的名言送给你、你不理财财不离开你。 嗯，你还真是带刺儿的玫瑰呢啊。李小肉说呢，我和老公的这个照婚纱照照片全部都修好，排版也排好了，就差一点点微调的时候，婚纱照公司跑路了，结果我们一张婚纱照底片也没拿到、 啊、 只 能 另寻其他的店重新照一次、不是婚纱照哦，公司跑路了，他最起码给你把原来底片给你也行啊， 就是他跑路了他还管你什么底不底片，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小工作室吧、 也是啊。这个挺讨厌的，听起来哈，前方请左管说坐飞机已经到飞机场等飞机了，然后飞机飞走了，我们还在机场，给人买高铁票，没有看清楚高铁站，买了北京站，然后送到了北京西。 哎呀，我觉得太可爱了，大家。马云龙说，我不靠谱的亲妹妹哈，每天上下班时间都坐同一号地铁，四年了，但她呢，平均每个月都有坐反一次的经历，每次都跟我说，我怀疑咱俩不是同一个妈生的。哥哥，为什么我这么不靠谱？ 这个前方请左拐说，买了灌肠灌腊肠的调料，按照客服的配方反复添加配料，反复确认之后，终于做出了咸菜味的腊肠。旁边咸菜估计在想，你就买点我就得了呗。 对呀、 这么复杂是吧？咸菜， 哎呀，真是不靠谱，各有各的不靠谱，在上班路上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啊。今天聊聊靠谱这件事情，那你身边有遇到什么不靠谱的人和事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矫正遭遇的问题，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专人上门接车代办保养的服务您会选择吗？ 不会。 为什么呢？ 车都不知道开到哪儿了。 可以手机查看实时车辆位置。 违章有人负责吗？ 代办服务过程中产生违章，我们全权负责。 车送回来发现车身划痕，这怎么办？ 接送车过程都有视频备案，随时查看。 早说呀，我太需要这服务了。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就靠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我们今天继续来说一说换跑鞋的这件事情。昨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几条来自于换跑鞋的时机，那接下来呢有几条 tips 也供您参考。第一，跑鞋可以交互使用，除了比赛的战靴之外，可以多几双鞋子来做平常的练习，不仅可以让鞋款的中底材料有时间来回弹，避免在重复不停的使用过程当中失去弹性，也可以针对不同鞋款的特性来符合自己每一天不同性质的训练，也可以让足部尝试不同鞋款在跑步过程当中给身体的回馈。另外就是换个鞋垫的这样一个作用了，鞋垫呢除了贴合脚型之外，也会有其他不同的性质，像是吸汗效能强、除臭或者是加强安定性，也有部分缓冲和避震的效果，所以呢在长期穿着之后可以试着更换一下内部的鞋垫来改造一下内装，仿佛就是换了一双新鞋一样。另外呢跑鞋实际上呢跑步的时候再穿鞋一定是最正确的，一般走路的时候对于鞋款的大底以及中底还是会带来一些轻微的磨损，所以穿脱的时候呢也记得要好好把鞋带解开之后再脱下，避免鞋带以及鞋面在长期不正常穿脱之下弹性松弛，降低跑鞋的寿命，你知道了吗？只有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之后，我们的一场轻松的跑步才要正式开始。好了，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小天王 Chris Brown 带来的这首单曲 Year 3X， 把这首歌曲作为你跑步的一首战歌来继续送给你。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Cause right now it's party time, girl. Running Time。 8:07，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关于跑鞋的好几种用法的一期节目。很多人都说 PD 这是要开始带货嘛，我很靠谱，我不会那么早就开始做这样不理智的事情。 那就带货就是不理智的事情了，你在讽刺哪一位带货主播？ 你这个人 恐怕不是前两天双十一的时候在某佳琪的直播间里面疯狂剁手了吧。 啊哈，我也不至于。但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呢，并不是剁手，也并不是其他的，而是要聊聊靠谱这件事。来听听大佐怎么说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在职场中锻炼啊，这个除了必备技能之外呢，越来越发现一个事儿非常重要。其实不仅仅是工作当中，生活上甚至于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就是两个字儿，靠谱。这靠谱可太重要了，这要是有那么个不靠谱的人呢，那生活工作真的是，哎呀，不能说不好吧，那简直就是支离破碎啊。今天呢，就来聊一聊靠谱，以及说一说你经历过最不靠谱的事儿有哪些呢？ 嗯，经历过最不靠谱的事儿有哪些？大家刚才说到的都挺不靠谱的。看完大家说到这么不靠谱，我也就放心了啊。 嗯， 我那事儿好像显得也不是那么不靠谱了。 大家现在已经转为对 PD 的攻击，转为对自己身边朋友的一些轻微意识的搜刮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今天不靠谱的事情，比如说像志邦斗志，他说我只能说我有个朋友， 嗯， 买火车票去外地出差，买的是1号凌晨12点多到北京西站的。 嗯， 然后呢，他晚上1点多，就是1号晚上的8点坐公交车到了北京。得知坐错站以后啊，又去了北京西站，结果呢，眼睁睁的看着时间过了23:59，日期变成了2号。你知道，就是经常坐高铁或者说坐飞机的朋友，特别是国际航班，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一定要看清楚，他这一天的凌晨的0:几几分是需要你前一天晚上就到那边去等着坐的，而不是当天去。 我忽然想起，原来我有个姐们，她当时呢刚交一个男朋友，然后两个人也是。就是特别甜蜜嘛，他就说我给你买张高铁票你过来吧。 嗯， 然后那男朋友过来以后，他说那你这一路应该坐得挺舒服吧，我还给你买的是2等座。 嗯， 然后男朋友说你买的是前一天的2等座，我上去以后我就一直 站 的。对，就是人家说这种票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就能让你上已经 不错了，能让上不错了啊，就一直站过来的哈。但是慢啊慢说，自己的事情也太多了，比如说坐地铁坐过站，周四过成周五，钥匙插在门内的钥匙孔太多了。哎，还有人外面开门以后不拔钥匙的， 对对对， 这种事儿也很多哈。 所以今天聊到靠谱这件事情，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上，我们来到上班路上和大家一起聊聊靠谱到底有多重要。 对，但不靠谱的人会跟你说，嗨，这些事儿有什么奇怪啊， 经常把地铁坐反。 这里的人喜欢热闹，只喜欢庆祝不爱睡觉，多困扰植物都会对你尖叫，吓一跳，你别以为他对你是好，是无聊，前一秒的还在吵，转眼就变成令人亲吻白昼，我还在想太感人，突然有个声音浮现，有什么寂寞弄潮，好像没有害羞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有种迷失没有药治疗，一样没用白羊人关照，可即使我返回前至少留下这月的没 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700公里有多远？从故宫到八达岭长城来回4趟还得多。小鹏 P7 综合工况续航高达706公里，假期周边游妥妥的，没问题。现在购 P7 车型，首付低至1成起，至高可享20000元权益礼包。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世界那么大，我想住新家。 听说居然这家自营的装饰公司居然装饰，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家装，制定个性化装修方案，一站式服务。 现在还有双十一家装狂欢季，限时疯抢，现在更享受定金翻倍、施工质检、设计专享礼等超多优惠，全程零增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还等什么呢？快拨打400-818-0096制定装修方案吧！ 即日起至11月25日，拨打400-818-0096，还有更多超低优惠等着您，更多活动信息详询店内。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全新捷豹 XFL 豪华运动旗舰轿车，于动静间尽享尊贵豪华，以耀目风范成为瞩目焦点。购车尊享前3期零月供假日贷，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这就是您的人保直销车险，它可以提供免费道路救援，可以免费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上门代办保养，投保满额还有机会得代驾、洗车等更多超值礼遇。详询400-123-4567，成为人保直销车险用户，还有特价洗车、特价喷漆、特价保养、到店礼包等更多福利。什么？你还在问如何成为人保直销车险用户？记住这个，人保官方电话400-123-4567。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来说说不靠谱。哎呀，不靠谱的事儿真是太多了，看看大家啊。 千寻说，我家最不靠谱的就是我了。以前跟老公一起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去欧洲玩，一切都是老公安排的。哎呀，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就说那我们去威尼斯的酒店我来订吧。结果我们俩拎着大箱小箱到了之后，打电话询问酒店具体位置的时候，人家说今天已经满房了呀，你预订的是哪天呢？我说不可能，我提前订好的。查询之后发现我订的是下个月的。 下个月再来一次威尼斯哈。这个淼淼说，不靠谱的事呢是当时呢2007年时候从门头沟到丰台，再去这个体育场去看这个国安的比赛啊，去了以后才发现没拿球票，又回家拿了再去。后来我想，哎，我为啥不在门口再买一张呢？不嫌折腾吗？我关心的事儿是你回了家再来那场球没结束吗？ 我关心的是你在门口买不嫌钱多吗？ 嗯，也是。 小二郎听风在说话说，昨天就干了一件特不靠谱的事儿。 嗯， 平常都是8:30上班，昨天一觉醒来一看表8:33，哦，已经过了上班的时间了，瞬间弹起，还不知道为什么定了俩闹铃，愣是没听到。不过呢，久违的听到了你们早安的音乐秀的结束，因为他通常8:30就上班，肯定听不到我们在9点结束嘛。 但是你这个穿衣服时间也够长的，我们最起码还有离33应该还有20分钟才结束吧。这个露露最近很缺觉，说我的闺蜜被她领导带去谈判，跟她说不能录音不能做笔记那种，然后呢领导就跟她说你要好好听一下细节，对吧？以后回来我们好用谈判嘛哈。 哎， 然后呢回来以后领导说你刚才谈点啥呀，她说我啥也没记住。领导后来气得再也不带她出去了。 就是说不能带录音也不能记笔记的话， 就是很紧张那种。 对， 就是那种你见过那种背单词一气儿背了20遍， 对， 别人再问一个字没记住啊。 哎，但你看武迷罕见的来吐槽了一下自己不靠谱的妈妈 啊。怎么说 啊？一般都说父母是比较靠谱的啊。他说，哎，要说我身边不靠谱，我妈头一号。我初中的时候有段时间感觉肚子疼，我就天天跟我妈说，我妈就以为啊你肯定是找理由不想去上学，你给我好好上学去。然后后来实在是疼的不行了，忍不住去医院，发现阑尾炎，果断做了手术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腰疼，我妈说啊小孩子哪有腰啊，来来来给你抹点扶他林。结果呢围着腰长了一圈大疙瘩。后来去医院看了之后发现 太不靠谱了啊， 是带状疱疹。我长大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是你能长这么大，其实总体来说还是你这个身体素质比较好哈。 嗯， 但是呢，这个1080这个的真的是让我忍不住了。他说呢，喝多了，对吧？叫了辆滴滴， 嗯 啊，这然后呢，这个点成代驾了。人家后来问了我过来以后说你车呢，我问他 你 车 呢啊，这个真是 卧龙碰到凤雏啊，这是 那你看跟司机之间发生的有爱的不靠谱的事儿不止这一件。贝克街的魔术师说，之前我们单位班车改了发车时间，大家都在外面等师傅，结果师傅忘了改时间这事儿了，还是按原时间到的。更好笑的是我也忘了改时间这事儿了，所以我刚到师傅就到了，我们俩完美契合了原有的时间俩不靠谱的人放在一起居然靠谱了，你说这奇妙的化学反应是如何发生的？ 负负得正，负负得正啊。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不靠谱的事儿发给我们。我发现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看到别人不靠谱我们俩这么欢乐呢？啊， 就是大家上班路上欢乐吗？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加点鼓点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Blondie 以及 Charlie Taft 带来的 Higher Ground。 Oh so different If you could see The bigger picture Just when you think you got it made It just come undone Nothing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we're under 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五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代办验车，代办保养，爱车交给别人不放心呐。 试试人保直销车险的代办服务吧，接车送车有录像，车辆情况有备案，行驶轨迹实时查，车在哪里都知道，服务期间有违章，人保全权负责制，还有什么担心的？人保直销车险，专业代办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全靠它。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很响。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说到了很多不靠谱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呢，大家不靠谱的事情呢，一说出来以后，化解一下尴尬，这件事就过去了，是不是？ 哎，大家不靠谱的事情各有各的不靠谱，但是 BD 的不靠谱呢，就是怎么 BD 是谁？我们还有一个叫 BD 的人吗 ？PD 的哥哥， 好吓人啊 ！PD 的哥，PD 的哥哥 BD 老师曾经跟我说过 ，PD 怎么了？ 这两年变得愈发靠谱了，但你跟他说的事情吧，他总是不改。比如说，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放的歌。不是我们的节目吗？ 我特别奇怪，就是你也有很多口头禅，你每次老盯着我这个，你简直就是啊，中国好 中国好 搭 档，中国好搭档， 好搭档，好的啊。今天呢，我们来说 互相盯对方，让对方都变得更靠谱一些。 对，但是你知道刚才呢，508059说小的时候，我觉得最不靠谱的事情，就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啊，就是我特别津津有味的看了好几集之后，突然有一个黑猫拿出来一个枪写的。请看下集，从此以后就再没有下集了哈。 这黑猫警长啊， 是 猫想说，要说不靠谱，那肯定是我二大爷。每次出门啊，都是在楼下等了又等，问他你好了没啊？他说马上马上，结果还得等一个多小时。 是， 哎，一般都说女士出门会慢一些，为什么大老爷们出门也这么慢呢？ 磨蹭呗，就也没有什么别的， 在家刷核桃吗？ 出来之前就先晾一晾，或者到处找找鞋，像今天还要需要去拿点什么东西。就这种就把时间都耽误， 一看你就是这样的人， 对， 太了解了。 所以你知道我跟静瑜奇怪的点就是，明明他住的比较远一点，但我那天跟他一聊，我俩其实起的时间是一样的， 对， 只是他五分钟之内就 出去了。我比较麻利，对，我立马就能出门， 而我比较了解自己，所以我宁肯提前起半个小时，在那屋里转一转啊。 但你看啊，有一些卡呀、证件啊什么的，一定得收好了，特别是还有一些票据，很容易不靠谱就给搞丢了。小薇二号说，买了好妹妹的演唱会门票，快递过来，收拾房间的时候，连着快递袋子一起就给扔了，连拆都没拆开过。等演唱会当天翻箱倒柜，还好他们这场演唱会有线上直播，我最后只能默默地打开电脑，蹲在自己的小桌前，安慰我受伤的心灵。 对，所以我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适合你。找找一个地方啊，来好好把你的这些票据啊什么重要的东西来收好，来去梁咏琪一个地方。 我要到个很远的地方，一个地方没人能寻找，那里没有电脑，没有烦恼，多反而轻松，不见得会变成一样。

去跑山，你看我多么潇洒，踢踏踢踏，脚步不断交叉。别怕，来无知重要，和那心爱的姑娘，哎呀哎呀，她的脸都红了。和风夹杂鸟语花香，飘向对岸，带走忧郁、彷徨、愤怒和孤单。冥冥之中有段缘分，慢慢靠近，不约而同迎接奇妙的相遇。你的目光在我身上，人群之中我最闪亮，舞的狂放，唱的响亮。伴着悠扬吉他，灯光追随音符落下，迷迭香味浪漫留下一起进舞吧。 Samba cha cha ti ta， 赶紧拉，赶紧步伐。 New ra new sa， 出发，感受热浪， 快乐到快要爆炸。 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熟。 to be your tongue, to be your tongue. I fell fast when I know I should run, know I should run, know I should run. I bet you chased me on the tip of your tongue, to be your tongue, to be your tongue. I fell fast when I know I should run, know I should run, know I should run. Hey, yo, you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better to fuck with someone like me.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艾薇儿，好久没见的艾薇儿，来他带来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啊，很多人都觉得听到这首歌曲感觉回到了十几年前，自己的青春又回来了。没错，这是一首艾薇儿带来的一种他的风格的朋克歌曲啊。 嗯，那刚刚之前听到的那首歌曲啊，魔动闪霸还有跟上九戏一起合唱的热辣国度、今天新歌好歌都很多，很多朋友还在追着问刚上车刚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歌单已经正式更新了，现在发送一下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获早音乐秀今日份的歌单。 我忽然觉得这首歌曲以后作为静鱼的这种出场的 BGM 也很合适。 什么？ 咬我呀！ 哎呀， 百米， 我才不要呢！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是由大张伟、毛不易、薛之谦和张靓颖、张亚东来担任导师的国潮音乐竞演真人秀《中国潮音》正式宣布了选手阵容，并且定档开播。怎么哪儿都有大张伟啊？ 哎，你看一下这个导师阵容神仙打架，选手阵容也是神仙打架啊，算是一场音乐的实验吧。所以这个舞台上会有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的融合碰撞，也有去繁化简的作品。不过就是你怎么看也会觉得。就有大张伟，有薛之谦，再加上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不易，就更像是这个欢乐喜剧人的现场。 太像了，太像了啊！你像这个嘉宾呢，能够集齐实力与才华与幽默搞笑担当的，你刚才说的那三位啊，确实呢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我觉得中国潮音这么欢乐的氛围当中，我却关注到的是张亚东老师，因为我觉得有他，你才觉得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对不对啊？ 就好像之前在看《月下》一样的这种感觉啊。 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亚东。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他的《只爱陌生人》。他除了给王菲写了一个版本之后， 自己还翻唱了， 自己也演绎了一下啊。 我爱上一道疤痕，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不爱其他传闻。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比沉默还天真。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我只爱陌生人。 Come on, baby。 哒哒哒。 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七十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免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五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五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张亚东的一首单曲，确实呢给大家带来一种全新非常清新的感觉，加上刚才的 By Me 等等歌曲，现在很多人都要开始发送歌单这两个字到早安云秀的后花园了哈。 你看多靠谱，当我更新歌单的时候，当天的歌单当天更，不搞什么大礼包之类的。 是，当我更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满满的快乐在里面， 就 一次性收到五张歌单。 到底哪一张才是今天的？ 但也有人说了，他现在想看到原来的歌单，说你也有点不靠谱，你之前呢每周还会更新一次性的五张歌单放出去， 今年更新了呀，上周的歌单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是吗？ 伴随着我们的推送啊，每周都有更新啊。这个工作因为只有我和大佐在做 啊，原来你在做这个工作啊， 是我和大佐在做好吗？ 别人还以为有小编呢啊，静宇， 那不是大佐吗？ 吓坏了。好了，我们看看今天的大家这个经历的不靠谱的事儿，在这么多不靠谱的人当中呢，也看到有几个凡尔赛的小说，我想了想今天这个话题没有什么，我还挺靠谱的。 就结束了， 完了，因为他很靠谱嘛，他只想证明一下自己很靠谱啊。 那你看楠楠，他说我必须要吐槽一下我的小姐妹，对他来说时间真的就跟没有似的，经常6点约见的时候他到已经是8点了，永远都是我在收拾，我在下楼，半个小时就过去了。上回呢给他庆生，所有的朋友礼物蛋糕都倒了，只有寿星不知所踪。后来呢他自己来吃了剩饭和蛋糕，不过呢看他豪气买单的背影，还是决定再原谅他一次吧。所幸呢大家在一起还是非常的处得来的，等待的过程也很欢乐。 对，胖胖的傻一说这个不靠谱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跟发小商量咱俩一起弄个煎饼摊呗，我说你早上我晚上，结果他说你早上我晚上，我俩都起不来，于是呢就谁也没干就算了。 这样咱们要么去跟老白商量商量，你早上我晚上 也弄个煎饼摊 起不来起不来 起不来， 算了算了。 是，然后另外呢周周呢说到一件事情，他说呢2015年4月30号媳妇儿临时决定去南京玩，没买到票就去南站等退票。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听起来极其不靠谱吧，但第二天早晨我们俩竟然出现在南京街头，也不知道是靠谱呢还是不靠谱呢。 执行力强，这必须靠谱啊。 对，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避风案，等不到票我就不回来是吧， 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两足以说，哎呀我要吐槽一下最不靠谱的就是我表妹，可千万别跟她约。 怎么说， 你们身边应该都有这样的朋友，就你没见面之前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变，一会儿能来一会儿又不能来了，一会儿又没事能来了，一会儿我要晚点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就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凡事以自己为中心，他会根据自己的任何的一个情况的变化把周围的人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就他会把你排得特别好，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先去逛个街，待会儿再来等我你们俩先去看个电影，然后我就做完头发我就来了，就是连我们两个对就是要去看个电影这个事情他都排好了。 说实话这种经历我们男生没有过，一般就是来或者不来，不来就直接说，或者今天就不靠谱，哎呦我忘了。但他不会给你还安排看个电影啊，吃个饭什么的。 比较怎么说呢，就比较可能从小就是比较娇生惯养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惯了，他突然有别的事儿要处理3个小时，但他又要想跟你吃饭，他说这样咱们晚3个小时，你们俩去看个电影，然后咱们约在哪个商场见。 我忽然想起了今天的反例啊，话题反例绝对是俗情，就是这个有点过于靠谱。 对， 你知道他原来去就是有台去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晚上8点的节目嘛哈，然后他晚上5点我准备出门了，我说你是住在天津吗，为什么这么早就出门了？ 习惯半个小时到，而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是 提前一到半个小时。 对对 对, 对，包括吃饭啊。 然后再遇到我们这种 每次冯约都喜欢迟到半个到一个小时。 你今天终于说出了你这个迟到的真相。其实也不是，你平常跟我聊约，咱俩没有什么迟到。 对， 咱俩约一个点一般都会半个小时之后两人准时到。 对， 但是碰到 互相摸清 就很不好意思，是吧？啊， 就人家早到，我们又迟到，好尴尬呀。 好了，来在音乐当中来化解一下我们迟到的尴尬吧。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Baby Blue Baby Whip 带来的 Baby Blue。 是洒进阳光的时候、哦哦、翻开日记本却全是做不完的噩梦到我们开始道别的时候、哦哦、就这样挥挥手 Say goodbye 就算不想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这个全新的组合。他们的这个组合很有意思，他们的单曲发了之后呢，可能在网上的营销量不太高。后来他们就找到了一个 B 站的 UP 主去帮他们来推荐歌曲啊。后来结果推荐之后呢，哎，很多人觉得哎，好像没有听过这样一个 funky 组合玩的范儿这么正。所以有很多很宝藏的音乐人也需要像我们这样的音乐 DJ 给大家送出，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需要去 B 站上开个号，是吗？怎么听着听着有点不靠谱呢？ 你的理解怎么这么不靠谱啊？ 今天聊不靠谱聊多了啊！当然，更多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推荐很多新歌 的好歌，哎，包括一些比较冷门但是有好听的歌曲、 嗯、 就在歌单里面，现在发送歌单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取今日份歌单了。 是，今天不管怎么说呢，听到大家其他的一些不靠谱的事情，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呢，变得稍微靠谱一点哈。 啊、除了自己以外，我的祝福就靠谱多了，希望大家身边都是靠谱的人，哎，这样少生很多嫌弃、 嗯、哎，我们俩说了两个方面，自己变得靠谱，旁边才能够越来越靠谱。好无聊。好了，最后一首歌曲来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张震岳的《我想要的感觉》， 就是靠谱的感觉。 哎，是了，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拜拜。 变会不会好点，才发现早已在改变，生命的轨迹有的只有的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扰攘的世界总是那么绝对，悲伤的音乐是一遍又一遍，我该怎么面对一种无力的疲惫，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下愁眉，算一算日子要到哪一天才是我想要的感觉。 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fe,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